最散也有天诛地。

北京猿人遗址在-3度到10度，韩村和旅游景村在-3度到10度，九道湾风景区在-4度到10度。想知道更多景区天气，请每天持续关注经典969报天气。969报天气生活小百科，怎样度过人生的低潮期呢？要安静等待，好好睡觉，锻炼身体，无论何时要保持好的体魄。和知心的朋友谈天，基本上呢不发牢骚，主要是回忆快乐的时光。读读书，看一些传记呢，能增长知识，顺带还可以瞧瞧别人倒霉的时候是怎么过去的。趁机做家务吧，把平时忙碌顾不上的活儿都干完。等了一年了，北京周边的梅花和腊梅开了不少，帝都这些绝美的赏梅地方呢已经花开成海了，飘香似雪，美爆朋友圈。即日起呢到4月8号，2018北京响水湖长城梅花展将展出梅花盆景近千盆，品种有朱砂梅、宫粉梅等五大类。而在北京植物园里呢，占满枝头的腊梅已经开始为即将到来的春天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。这里的腊梅花与众不同，它不仅仅是京城开放最早的室外花卉，还在于它在佛殿前沐浴年代流逝的风风雨雨，花香缭绕，还有点禅意的味道。隔着收音机是不是都闻到梅花香了呢？赏梅需及时，这个周末约上3、5好友去赏梅吧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969报天气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在听别人的歌，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被遗忘的老歌。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听只属于你的电台，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969，品味时光之美，品味时光之美，时光之美。 我是冰，我缓慢地移动，我保持着世界的清凉，不过这些都成为了过去。你们人类不停地给这个星球加温，我一直尝试去警告你们，我将自己片片剥落，轰然坠入大海，你们熟视无睹。我增高了海平面，你们依然无动于衷。经过了数十年，你们才有所察觉。或许我消失的并没有你们想象那么慢。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，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， 渴望爱情，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 渴望收获，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，你们说得出来， 渴望快乐渴望，渴望，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听经典。 继续 山穷水尽，一生和你相依。

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没有人能挽回时间的狂流，没有人能。